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梁晓声，共和国同龄人，中国现当代以知青文学成名的代表作家之一，出版过大量有影响的小说、散文、随笔以及影视作品。代表作有《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最新力作百万字小说《人世间》，以平民视角展示近50年来波澜壮阔的中国社会巨变。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梁晓声。鉴于照片上的梁晓声总是看起来很严肃，甚至有些严厉，我打电话给他约采访的时候有那么一点小担心，没想到电话里他特别随和而且认真，说你定好时间，我一定会准时到。来电台的那天，梁老师穿红黑相间的格子衬衫，背一个大布口袋，特别接地气的样子，没我想象中魁梧，依旧是标志性的严肃表情。梁老师，说实话，我前两天给您打电话的时候我还惴惴的，因为我看您的书还有看您那个书的封皮上的那个照片，我还觉得您是蛮严肃的一个人，结果一打电话特别的随和。 应该是给这个大多数不曾是朋友的人都会有这个印象 啊。 而且呢，可能大家也都知道我是不愿做节目的，最不愿做的是电视节目，电台辞职，而且也不愿讲座，就是这三件事如果提前告诉我的话，我会就像提前告知我乘这个长途飞机一样，会好几天睡不好觉的。 哎呦，那真是抱歉了。 这因为是出版社啊，要求我，那我没有办法。 好吧，那我得感谢出版社，要不然还没机会呢。 就是非常排斥。 为什么呢？个性使然吗？ 我觉得主要是个性，就是可能跟小时候的性格有关吧。我们家呢是父辈闯关东嘛，父亲十几岁就闯关东了，父亲是独子，他从小呢又是失母，因此呢他性格的话呢很缺少母爱的那样一个父亲哦。然后呢爷爷也是独子，就是父系就没有亲戚。跟我母亲成家，我母亲是这个吉林人，她又离黑龙江还是隔着省嘛，所以从前也不会这个经常来到哈尔滨来串门，因此我从小生长的那个家庭是逢年过节一年到头没有亲戚来往， 就是自己一家人。 就是自己一家人。再就是邻家的 啊， 在我小学5年级的时候，原本的一个大院就拆迁了，拆迁了就剩下两户人家，就我们家和隔壁的一个陈大娘家，陈大娘家的孩子也都是长我好多岁，都出去参加工作啊，因此的话实际上几乎就是我和弟弟妹妹在那么一个拆迁之后剩下的那个建筑地的一角。当然我们家庭和陈大娘家都不是钉子户，就说只是建筑工地认为那个地方不必拆迁。但你要知道 那个工地呢，它是一个烂尾工地，在北方挖地基要很深的，它没有建成。夏季下雨的时候，周边的那个地基壕沟里都是水。 那你们家就成孤岛了， 非常像一个孤岛。因此呢，我要回家上学的时候，经常那个工地负责啊，就在那个建筑壕沟上就架上那个跳板，因此呢要通过跳板过了那个壕沟，然后进入那个建筑这个砖石堆中两间这个摇摇欲坠的小房，然后一家住着一个老大娘，她长期是独自一个人，偶尔儿女来回来看看她。另一家呢，就是我们家，长我六岁的哥哥，整天在学校里，他是好学生嘛，又是学生会干部。我母亲呢，也是参加工作，就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工作那种。就是我和几个弟弟，我那时候才小学五六年。 你是老二。 小学五六年。 下面还有两个弟弟。 对，这种环境长大之后呢，就是养成了就愿意 自己待着。 另外呢，愿意看小人书，只要有小人书就可以。后来长大的话也形成了这样一种性格，就最不愿意的就是热闹。就是聊天的话呢，三个人为宜，两个人最好，要四个人的话我就觉得好累。我坐火车的话，有时要坐卧铺的话，可能一路不跟对面的人讲话交流。这样的话呢，性格就比较内向的一点。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给朋友们的印象常常不是这样，他们认为我很愿意说话。因为什么呢？后来参加工作之后，尤其在这个学校里也是这样，我就觉得大家愿意和我交流。那我不能够以自己的个性来排斥这种交流，所以我就主动的或者聊。这个时间段可能有那么40岁到50岁的时候是这样，现在年纪大了之后又愿意独处 啊， 就在我这里没有孤独感这个词。就我恰恰觉得 是享受 孤独是何等的好。 其实很多作家搞创作的人，像您这种性格蛮多的，他更倾向于对吧，更倾向于把自己的 享受独处 想法付诸于文字， 对， 或者是影像。 对，因为可能跟工作性质有关。 对， 我还写过一篇小散文，好像叫做《论寂寞》。这篇小散文中的一部分还收录在香港的小学五年级的课本中。这个我很惊讶，我觉得我实在不能理解，就香港的编教材的同行们是怎么想的，而且这篇还收在新加坡的课外阅读的课本中。 我觉得人家选的挺好的呀， 他可能 就是让孩子们从小体会到情绪， 对， 然后能够正确的认识所谓的孤独寂寞这些概念，不是说一说孤独寂寞就是纯负面的，不一定的， 就是或者说就是令人很心疼的一个状态， 实际不一定的，有人很享受的。 梁晓声，共和国同龄人，中国现当代以知青文学成名的代表作家之一，出版过大量有影响的小说、散文、随笔以及影视作品，代表作有《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最新力作《百万字小说人世间》，以平民视角展示近50年来波澜壮阔的中国社会巨变。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梁晓声。 您从小就喜欢看书。我知道您小时候还自己挣钱买书来的，15岁的时候。 对， 自己去扛大活是吧，就没好意思跟妈妈要。 那钱挣的太少了。我的哥哥由于年长我这个6岁嘛，对我来说非常幸运的。他的中学同学中有一个家里就是开小人书铺的，所以我的哥哥就会为我借回家一些小人书看。 那么后来的时候我自己希望拥有嘛，那时候在哈尔滨的话呢，捡废品可以卖一些零钱、嗯、那时候可卖的东西像碎玻璃、牙膏皮， 对，还有肉骨头， 哎，对，还有 还有橘子皮， 对对， 还有报纸， 就那时候什么都可以买，甚至我们刷牙的牙刷柄，它塑料的嘛，对吧？甚至那个胶鞋底和塑料鞋底都可以卖，一般可以卖个一角钱或者两角钱，嗯、对吧？当然，我们那时候还是、拉小套，就是自己制作的一个钩子， 嗯、 那么有做脚夫的，他这个上坡。推不上去，孩子们就冲上去帮着推，或者用钩子勾在前边， 帮着拽、 做一个叫做鞭套拽上去，有的时候就给几分钱、 哦、 因此我们就常这个守候在有上坡的那个地段，也碰到那样的事情。我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嗯、 我印象特别深，这个拉上去之后那个大爷没有给我们钱、 啊、 但是要给你们一点东西，他车上拉的那个 木箱里边的东西似乎泛油脂，我的猜想一定是很油的那个蛋糕之类的，对吧？然后就是用那个纸包了一块给我们嘛。他没走多远，实际上我就开始往嘴里递了，天还没太黑呢，一嚼不对， 是什么？ 是肥皂。 哦、 你知道吗？是，而且还不是一整块肥皂，就那个肥皂它很干的话，它会裂下来的时候，那块裂的就给我。我当时可能会想象是糖， 那会儿也饿呀， 也饿，对吧？ 自然灾害的时候， 对， 嗯， 反正那样的话呢，就逐渐拥有了自己的小人书。所以呢，对我来说，要回忆成长的幸福时光。快乐时光，那真可以说是书籍给我的，就除了书籍、还是书籍、比如说你到小人书铺去看小人书的时候，有时候一对女孩坐在长凳上可以两个人合看，如果是冬天的话，火炉上还是烧着热水、还冒着蒸汽，你会感觉到那个火炉的那个温暖，烤着鞋也很暖和、那小空间里安安静静的，老头在那打盹儿，然后这时候你看一本很好看的小人书， 太幸福了， 抬起头对面可能就是两个女孩、有的时候熟悉了还可以，哎，趁老头睡觉的时候我们交换着看一下，所以那确实是很幸福的时光，书真是陪伴我成长，觉得回忆起来很幸福。 对， 那在家里的时候把屋子收拾干净，期待着妈妈下班、然后锅里煮上一锅高粱米粥或者大碴子，那是要时间的， 是 有的时候要煮一个多小时才能煮烂，然后你要守在这个炉子边上，静静的就在那儿翻着书看，一边看着锅，觉得那个时光对于一个少年也是很享受的。 从小爱读书，也为以后的文学道路奠定了基础。您曾经说过，一个是有一个会讲故事的妈妈， 对， 另外一个是相对，也不是相对了，是相当贫困的童年生活， 对， 是您成为作家的一个， 因为贫困他这件事 基本条件 是一个什么呢？他首先是你几乎和任何我们叫做文艺的内容是脱节的，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家没有过收音机，我那时候我对幸福的那个理解就是我们家的那个后窗那里有对面的结婚的年轻人都在工厂里上班啊、星期日的时候他们的房间估计也就十一二平米、去了双人床还有自己打的柜子，那时候买不起家具，都是自己找木料打的柜子，然后就摆着那种自己装的收音机，妻子在织毛衣，丈夫在吸着一支烟，静静地听着收音机里的相声或者这个广播小说，我呢就从我自家的窗看着他们，尤其是他们的窗外还有那么三四平米的地方可以栽几棵花和小葱，就会在想，我长大了 将来也会有那么十几平米的房子，有一个妻子啊，这就是生活，有收音机听，然后上班，那就是幸福生活的想象。 那您后来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也是多少出于为家里分担的一个考虑 吧？不是多少，是 必须去， 是最主要的。 然后去了也能挣点钱。 同志，不是挣点儿，你现在 多是吗？ 现在说起来的时候，知青生活有相当长的时期，在我这里是知青等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嗯， 我们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时的工资是一般的团和连队是32元。 嗯， 但是我去的地方是黑河地区，是寒带地区，有将近10元的 补贴， 寒带补贴，那就是41元， 相当高了。当时 41元，好多城市家庭的爸爸也就挣那么多钱。 嗯，那是那年代末是吧？ 就可以养三四口人家。 嗯， 所以你每个月至少可以向家里借20元，存5元，剩下的还够你一个月的生活。 嗯， 那为了这个， 嗯， 什么都别说。 嗯， 所以我是属于那种就是从来不说我多苦啊多这样的，因为那20元对于我的母亲来说太重要了，就整个使家庭的生活完全发生变化。 哦， 你想 那会儿妈妈挣多少钱呢？ 她上班，她是在街道小厂，用缝纫机做鞋帮，她一个月她最多也就是18-19元。 哦， 后来我母亲连这样的工作她也做不成了，她眼睛就不好了嘛。 嗯， 我父亲是建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后来到四川啊西北啊，他当年也不过才60几元的工资。 嗯， 他最多往家能寄40元。 嗯， 一个生病的哥哥，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还有母亲，主要是我哥哥，这个治病要花很多很多的钱啊。哦，所以那时一下子多了20元。 嗯， 那个感觉，你亲爱的同志，你要知道，如果你探家，回去不管路途上再辛苦，我们那时候都是要多多的背回去面，和豆油，然后手探进大衣兜里掏出一卷钱来，如果那一卷钱是100。你想想那是什么概念，那时候你觉得好有成就感，您觉得这才是儿子。 嗯，所以您还很知足。 我不敢说什么我好惨啊，我什么，因为这个对我家庭很重要，对爸爸妈妈很重要。那几年我用我的青年的岁月去换那份工资，是100%值的。 虽然说钱在当年挣的算挺多，但是那个付出的辛苦真的是砍木头扛木头是吧？ 啊，对， 那是很累人的。当年的那些生活经历为您以后的文学创作那是打下了很坚实的基础。 对， 后来复旦毕业以后啊，正式开始创作的时候，最开始先写的那些伤痕文学都是以知青生活为基础写的。另外呢，您在当知青的时候还参加了文学培训培训班。 对文学培训 那个对您以后能够有机会上大学，能够有机会成为作家还是蛮重要的。 这个是我这种人要对当年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说一声谢谢的方面。 嗯， 当然这只代表我个人啊。 嗯， 因为感受不一样嘛。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它有一个传统，就是说当时的各大军区都很重视文艺工作。 嗯， 那么对于黑龙江知青的话呢，它有文学创作培训班，还有美术班，还有曲艺班。 那为什么您能有机会上这个文学创作班？是因为你一直喜欢写吗？已经开始创作了吗？ 这呢，确实是感激书籍的啊。那一定是书，就是我们说文化化人，就书对我有影响。这种影响使我在200多知青中行事、说话、看问题，肯定是有一种没有被这个同化的那个状态。你没有被同化，就意味着你就有一种凸显。 这个可能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啊。 所以后来有机会去上这个培训班。 就喜欢写作嘛，就敢向兵团战士报投稿了。我当年投了一篇稿子发表了。被团宣全队发现，然后就抽调到团里去了。抽调到团宣传队的时候，团里就推荐参加了兵团的那个培训班。 这就一步一步的往那个文学道路。 所以你这样想下来，你看，像我这种人，岂能不感激文学？岂能不感激书籍啊？ 也是正因为在文学创作学习班学习过，然后当时还发表了一篇小说，叫做《向导》，是在兵团战士报上。 这是唯一找不到的一篇稿件 啊，找不到了。现在 这应该是处女作 啊， 对， 好像还跟现在环保的这个主题还蛮契合的。 它实际上就是讲这样一个故事。因为我们那时候连队都是烧木材的，烧木材就上山去伐嘛。那说句实在话，几个连队几个冬天下来的时候，许多山就伐的这个半光秃了。我看了都很心疼，然后也听别人说过，说这样下去多少年之后会怎么样嘛。然后我就写一个老战士带着大家上山伐木，就是只伐病树、歪树和倒树，大家就很生气，这会费时费力，而且呢成果还少。 是 由于出于不满嘛，就在爬犁上故意把他挤下去，他还摔伤了腿。但是他说出的话要为子孙后代来想嘛。这树林也不只是我们的，得多大的林子经得住这么烧。由于这一篇小说，我才得以上了复旦大学。 是复旦大学的老师可能觉得你这篇文章 跟在当时太不一样了。 对呀，很有特点。所以 当年 千里迢迢人家从上海到那找你。 现在想下来 找你， 怎么会有那么负责任的老师。现在我想起来就特感动，就是说他也从佳木斯坐十来个小时的火车到哈尔滨，从哈尔滨再坐十来个小时的列车到北安，北安就没有火车了，再坐七八个小时呢，然后到了黑河，再转过来从黑河到我们团，然后才能见到我。因此他这一路上算下来就马不停蹄也要四五天。 而且当年 就会见一下我 特别少 啊，就会见一下我。他只不过黑龙江兵团两个名额，他一个已经被另一个老师给了一位女生，对吧？那就他手里就这么 一个名额， 一个名额。他可能就首先想到在兵团总部看看报纸，看看我们出的那些刊物，对吧？然后读到这一篇，他居然就这样来了，就。 1974年，一位复旦大学的老师奉学校之命，去黑龙江替中文系创作专业招收一名将来能够从事文学创作的学生。经过好几天马不停蹄的长途跋涉，这位老师来到梁晓声所在的兵团，和他进行了一次面谈。因为这次谈话，梁晓声的命运得以彻底改变。那么，这次谈话都谈了些什么呢？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和我一起继续对话梁晓声，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 相关的故事为您展现惊心动魄的警法传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